第三節大飛看天下，因為今日出呢就其實6、4月29日先第一節講咗啦，咁第三節呢其實事隔咗呢差唔多成5个钟头錄，因為呢個錄音室呢好忙，因為 Alice 要放假，放一個悠長假期，所以已經要錄定晒。咁第三節我想講呢就係講今朝早我哋嘅肥仔欣金三伴，佢呢就又射多啲導彈，嗰支導彈呢就竟然呢就飛唔過50公里，咁就已經墜毀咗啦。所以我之前做節目呢我就講咗，即係我講咗啊，金正恩呢佢嗰日話佢如果佢軍演嗰日佢射導彈係特登嘅，等佢射唔到啊，就等美國佬呢有個藉口就唔好打佢。其實我唔信。啊！如果佢咁高科技咧，可以咁样控制个导弹咧，我都唔信。因为咧，根据过往经验咧，射1000支都未必有7支可以离开日本海，从来都唔得，系嘛？所以我今日嘅呢个标题写咗嘅，就系、是、金三伴早泄，特朗普扯旗，牵住全世界走，外交漂亮。点解咁样讲咧？特朗普喺呢件事抵制北韓嘅时候呢，佢做咗好多嘢，起码搞掂咗习近平啦，虽然唔係完全搞掂，咁习近平都仲係口硬嘅，咁但係喺个层面度呢，佢而家真係禁运緊北朝鲜，即係朝鲜啦，冇北朝鲜，北冇南北之分，因为南边就韩国，而家係朝鲜。佢而家係禁运緊，係俾緊好大嘅压力俾肥仔欣。咁而特朗普点解我话扯旗牵住全世界走呢？因为呢一个人佢系一个真正嘅商家佬，佢一个大老板，佢唔系有个智囊团，佢系随心所欲，但系因为佢咁样，成个世界就跟住佢走。因为佢不停咁出招，向全世界喺度出招，每一个人都喺度应对紧佢，你哋疲于奔命。譬如好似佢俄罗斯，佢同你讲緊叙利亚问题，呢头都未讲完，嗰头呢就59支巡航导弹射过去，跟住呢就麻麻弹咁又炸落去 IS 嗰度，跟住佢就知你中国唔鍾意，跟住呢就同蔡英文通电话，等你习近平搵佢，因为要解决一个中国嘅问题。跟住就要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北美洲嘅贸易协议加围墙，其实全部都系讲啫。但虽然佢讲，但因为佢系美国总统，好多时候佢讲咗个问题出嚟咧，你哋焗住你啲人要应对佢同埋应付佢，然后你哋喺好多层面会作出让步。其实佢快，虽然上即系到今日为止啱啱好做咗美国总统100日，但佢真係快。令到成个世界包括英国包括欧盟全部人围住佢嚟转。然后你哋好多时候就喺呢方面作出一啲妥协。好似北朝鲜咁啦，而家俾压力俾到特朗普，咪特朗普俾压力俾到出去嘅时候呢，而家普京因为石油问题，其实所有全世界嘅油价佢已经控制到㗎啦。因为有页岩气，连消带打支持日本，跟住就倾呢个北方四岛。而家北方四岛基本上嘅争议已经等于邓小平所讲嘅共同开发。日本投咗降，让咗嚟，即系冇咁再坚持北方四岛嗰个主权。然后共同开发嘅时候咧，佢要求俄罗斯普京俾佢哋嘅原住民，即係离开咗嘅原住民返去拜祭祖先啊，或者一啲渔业操作啊。如果你要俄罗斯係免签证俾你嚟嘅话，其实即係话你求而俄罗斯答应，令到嗰大家有个下台阶，就先解决咗北方四岛。我相信好快韩国转咗新总统之后，捉到毒到同埋慰安妇问题，会因为慰安妇之前已经赔咗钱㗎喇。只不过其他政党唔承认， 我哋做炒作，因为永远都系嘅，呢个政治炒作即系等于台湾嘅228。国民党公开道歉赔钱讲咗100多年，每一次选举咁民进党又会炒返出嚟啊 ,228 啦，你哋戒严啊，你啊点样点样点样啊，杀咗几多人啊。佢道歉完又道歉，每一次都翻炒返，而家亦都系韩国嘅姿态都系。二大陆喺呢一次杀得导弹同埋朝鲜问题，成个大陆呢而家喺度转紧风，所以咧我下个礼拜就会去韩国，因为趁住冇日本就冇大陆人，因为我去济州吓咁啊，因为咧一般咧就中国人咧去济州系免签证嘅，由嗰度入去好奇怪噶，去首尔就要签证，去济州就唔使签证，咁喺济州入咧又可以去首尔噶，所以咧真系五花八门，但系韩国而家。美国佬唔等新政府上台，因为有肥仔恩尽快咁，我相信喺我去緊南韩之前呢，韩国之前呢，萨德导弹已经係全面装好晒㗎喇。而你习近平不停嘅外交部不停讲，但係所有嘅恐吓词语啊或者各样嘢呢已经转晒风㗎喇。点解转晒风呢？是因为你抵制了乐天，乐天已经成个所有的策略调整已经转出了的。所以我上一集即是昨日的，即是今天一间会出就已经讲了，乐天已经将他们所有的免税品店啊超级市场啊被中国人的优惠全部搣晒，连简体字都搣勾埋。全部咧就变翻晒欧盟啊、德文啊、英文啊、日文啊、繁体中文字，最重要系啊招呼香港游客，咁啊全部将简体字咧就搣咗个餐牌噶啦。唔止咁样，因为韩国咧佢经济强大咧，呢十年咧，十年前咧佢根本上连台湾都不如。呢十年嘅经济发达起飞啊，系你话你中国。乜乜奇迹啊都假的。人哋由98金融风暴之后要全民捐金去救政府嘅时候，短短十年佢嘅软实力硬件软件打晕全世界。佢以前嘅所有嘅嘢摆晒落你中国呢个单一市场度。但係呢经过呢一次，佢哋成个即係我讲啫，佢哋口冇讲，但我睇到啦，即係我自己嘅分析比较肤浅啲，佢哋转咗风。日本都系，我睇你中国可以顶得几耐。因为韩国你而家早轮话，哎呀我抵制韩国，跟住现代汽车出门口，跟住你又话你揸韩国车即系好日本车咁，跟住打烂咗佢又乜又乜。转身可以好快。而家韩国近呢两个月已经制定咗好多政策同印度谈判，倾实咗而家嘅现代汽车未来呢一年半载已经落户喺印度。印度系需要一个，亦唔系你淨系你中国系一个强大嘅市场，印度亦都系。印度呢电脑技术呢世界级，但系好多嘢系跟唔上。韩国喺各方面都做得好好，点为之做得好呢？而家韩国你到所有嘅新型住宅区嚟到咧，全部都用 Apps 控制嘅，入去啊，开灯啊，门锁啊，你睇韩剧可以睇到，全部都现代化嘅，同我哋香港啊，同呢个大陆完全都唔同啊，全部用智能家居，将韩国最尖端嘅嘢应用晒喺一般人嘅生活上高。所以你去韩国你可以睇到，喂好先进。其实佢将每一日制成品，就即係同埋佢会呢就让啲好犀利嘅企业，譬如三星啊现代呢集团呢，或者你发展商到呢，你起十每一栋佢哋都冇单栋楼起㗎，全部小区形式。咁呢佢哋呢就亦都唔会话哎呀乜乜楼乜乜楼㗎，佢哋一栋二栋三栋，所有韩国啦一栋二栋三栋呢个区一栋楼二栋楼三栋楼系咁样嚟㗎。 起十栋楼有两栋楼，十栋楼就卖高价嘅，卖俾私人；两栋楼咧就资助翻俾啲穷人，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嘅英国佬。赤柱南区系一个高尚住宅区，但系佢会有居屋嘅，有公屋嘅。而家南韩即系韩国人做紧嘅，亦都系同一套嘢，令到一啲平民百姓佢心理系能够舒服啲嘅。是咪最高科技用最贵嘅嘢立好多税，但一到平民缴税，不如你諗住买个平价车普通平民用嘅，咁佢抽税抽得好少，而停车场可以半价。就支持你嗰啲平民去做呢啲嘢，大家可以上网睇呀。韩国一个转身已经将所有佢嘅企业向印度，向呢个非洲，向越南，全部已经用两个月调整咗，已经将各方面嘅企业去扶植其他地方。印度最受欢迎，因为印度太多人同中国一样，但系佢未富起嚟普遍性。如果印度好多方面都需要一啲真正嘅高科技嘅产业要喺度嘅，而韩国睇准咗呢个机会就已经摆咗落去。所以萨德导弹系统，你中国上纲上线系唔系真系可以抵制到韩国呢？呢个系一个疑问。第二，两刃剑究竟对自己有几大益处或者几大害处，我真系唔敢讲。因为韩国嘅技术包括好似三星，早轮我哋都话啦，唉，一个三星七算罢啦。啊！全世界三星品牌死咗噶啦，一只 S 八嘅高科技已经开始卖运全世界。人哋要转身要重新嚟过，佢哋相对比你哋中国嘅企业系好多，因为用韩国产品，佢唔系 HTC， 唔系 HTC， 佢唔系华为，佢唔系中兴。你靠自己的市场跟住諗住买非洲，人哋嘅科技已经係全世界得到承认。汽车啊各样嘢啊都系，日本亦都系。所以你而家开返扇门俾日本人再进入你中国。由呢个电视剧电影我讲啊，即係尋日讲啦，即係今日出嗰节啦讲啊，已经全面开放㗎啦。是咪？因为冇咗韩国要抵制韩国，咁有一啲叫替代品，就开返扇门俾日本，但日本嘅企业已经全部喺中国撤咗资㗎啦。你能够做到啲乜嘢我真係唔清楚。如果咁样嘅情形底下，印度可能未来十年就係中国嘅真真正正嘅敌手嚟㗎。而中国嘅 GDP 最重要系乜嘢，就係圈地。做房地产，房地产所有的 GDP 都是用一个高债务去支持的，因为间企业本身没那么多钱，他做房地产用一些土地抵押给政府，政府不是银行跟着借一个大嚿钱给你起。那如果楼价上升没问题的，钱滚钱嘛，但是如果一旦好像吹风咁，好像早轮咁，早几年啦，哇鬼城处处不停系咁讲嘅时候咧，突然间难却，究竟有几多不良贷款？因为佢一跌嘅时候，个风险就银行孭，而嗰个地产商就走硬路，成个 GDP 就系喺楼价度、楼市度。而家佢话好多嘅一线城市已经系限购啦，好多嘅措施，而家二线城市都嚟，譬如好似啱啱好似东莞咁啦，又限购啦。咁我哋有个网友叫子君嘅，咁啊就听另外一个网友，即系头先嗰个，即系有个人咁啊，听佢讲喺常平买咗楼，咁啊最近一话限购，哇好似升咗，个心中欢喜，开心到不得了，咁啊喺个 group 度成日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但系咪实际真系嗰回事咧？我真系唔敢讲，因为睇唔到。而特朗普佢所有嘅外交政策，可能好多人都唉，佢做唔成嘅，佢唔得嘅。但系因为佢系美国总统，佢喺呢个高位，佢只要讲一个问题，就全世界关注，唔到你唔登，啱啱？好啦， 唔到你唔登嘅时候，你相对嘅政府，你唔能够当佢唱歌，你唔知佢真定假嘅时候，你就要有回应佢。咁你好多嘅政策啊，好多外交嘅层面咧，你都会跟住佢起舞嘅。你睇下北朝鲜、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甚至伊朗、沙地阿拉伯，全部都系咁。墨西哥、加拿大。其实全个佢话佢退出 PPT， 但实际上佢已经重返南海一样，其实冇变，系只不过系一个口号嚟嘅啫。点解啊？菲律宾转咗舵，只要佢一话打北韩啫，第一时间菲律宾就已经派晒佢啲所谓乜乜船、乜乜船，已经去晒所有南海咧近佢哋嘅地方咧，就全部咧就已经派咗嗰啲咁嘅。啲所谓战舰仔啦吓，或者巡航船啦，已经带人上个岛噶啦。而中国到而家都未知道点样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因为佢朝鲜呢个问题成日话系顶住韩国啊、日本啊、美国佬嘅一个屏障。事实系咪咧？呢、這个要谂。第二。你再支持佢点呢？你而家你抵制佢，佢第一个发恶就一定系对你，系咪啊？所以近期中国丹东呢个地方又大量揾咗啲识朝鲜，即系识韩国话嘅人做翻译嘅，就去晒嗰度。而丹东输入韩国嘅产业同埋货品，系基本上占咗中朝嘅贸易大概 70%， 去嘅就唔止系石油，或者唔止同佢买煤，好多嘅产品，甚至佢嗰啲炮弹啊，佢好多啲军事用品啊，其实嘅核心都系中国人输入去的，佢啲零件就已经系百分百啦，佢何来有啲工厂？饭都冇两滴开，罐头啦。啊！我哋香港人曾经有段时间好鍾意食大陆罐头啊，午餐肉啊，啊圆体啊，陈皮鸭啊，我僆仔时候最鍾意啦，凤尾鱼啊，豆豉鲮鱼啊，实有屋企一打风梗有五六罐呢啲嘅，系咪啊？实有嘅，系咪？尤其我最鍾意食嗰圆体啊，即系猪脚，好鍾意食嘅。而家。只要去过北韩嘅人，去超级市场，即系佢哋嗰啲叫铺仔啦，各样嘢市场睇下啦，全部有八成以上都系中国嘅罐头。所以真真正正能够影响肥仔因嘅就系中国。但系虽然佢话而家又话禁运啦，又令到佢油价起咗70%都好啦，系咪真系能够做得到咧？我都觉得系一个问题，因为都系双刃剑啫。因为你真系大量嘅中国嘅库存都要 sell 朝鲜，佢去咗啲货收钱而赚到嘅煤，其实系点样做呢？我真系唔了解，但系我比较片面啲啦，即系因为要做节目啦咁啊勾噏几句啦。咁嗱，第三节我估啦，我应该都差唔多噶啦，因为仲有少少嘅，因为大肥商圈咧会加多节嘅环节嘅，就系、是、我揾咗阿 Ben 就讲呢个叫健康解码，就最主要咧就讲一啲提取物啊，所有嘅植物提炼出嚟嗰啲嘅元素叫提取物，咁咧就想讲十种，即系而家咧就最流行，亦都系最帮到一般嘅有免疫力系统啊，或者心脑血管啊，或者一啲老人病嘅。提取物，咁咧佢咧就比较相对熟悉嘅，咁佢咧就会同我讲，咁咧希望咧喺大肥商圈后边咧，就由下个礼拜一，嗱我而家出呢段节目咧，应该就系下个星期四5月4号嘅，咁即系换句话，5月8号出嗰集咧嘅大肥商圈咧就会加10分钟就讲呢啲，咁咧就每一次嘅大肥商圈咧就加10分钟讲呢一啲，咁希望咧就啲人听到有问题嘅话。就可以喺嗰度留言 ,YouTube 留言俾我，或者呢可以直接搵阿 Ben 都得。啊咁我俾联络方式你。咁呢佢呢本身呢呢方面嘅资料会多啲嘅。咁我哋呢就 做网台啦，咁希望就做一啲同人哋有多少分别㗎啦，即係唔好全部都係一样啊，讲电影啊，讲港漫啊，跟住久不久有啲旅游节目啊，跟住政治闹人啊，跟住就讲咸湿嘢，咁我哋都有㗎全部。但係呢除咗呢啲之外都希望有另外一啲嘅，好似阿 Alice 啦，佢就已经同一个网友试录咗集呢讲军事。吓，即系而家呢吓风起云涌啦，中国啊第二艘航母一艘辽宁号，而家呢艘咧A001啊，咁啊已经咧吓话未来两年啊，虽然系笑话一只，咁啊唔系我讲啦，咁啊留翻 Alice 讲啦，因为佢对军事啊对世界历史 OK 嘅，咁咧佢又拍咗个网友，其实录咗噶啦，咁我哋好多节目录咗会预备嘅，咁另外仲要睇睇啦，有啲人想开咪嘅，或者想卖嘢各样嘢咧，咁我哋想做一个收费台嘅。因为之前冇讲过收费台呢就我收你钱同你做制作然后帮你摆上网。咁如果有啲人有兴趣嘅呢可以联络我哋，因为我哋5月16号之后呢我哋有一租咗地方呢就正式做录音室，同埋呢就做一啲各类型嘅嘢，譬如好似做呢啲小型嘅即係研讨会啊，或者搵下 MJ 啊嚟讲移民讲座啊，咁啊招呼20人个地方都应该够嘅。咁呢我哋呢就开始做呢一啲。咁如果有啲人有听，咁我由今日开始啦，所有嘅节目都睇一睇啦，想真係开咪或者想有啲人听，咁我哋收你制作费帮你摆上网。然后呢就我哋会出埋 Facebook， 做埋 YouTube， 跟住呢就做网页，一路系咁推帮你推广。咁希望做到啦，咁我哋亦都有我哋嘅收入啦，咁样。咁呢我哋众筹就唔会㗎啦。啊又唔会收月费。但我希望呢就有啲人还念呢一个台喺度。咁希望有啲人呢就想讲佢心目中所想嘅嘢。或者佢想做一啲嘢传讯一啲资讯俾人听。或者佢有啲嘢呢就想经过网台呢就介绍俾大家嘅。咁我哋可以试做。咁下个礼拜六嚟緊嘅五月六号呢就再睇一睇啦，有两个新节目，一个节目咧就叫做《无极限地带》，咁就会播噶啦。咁另外咧有个咧就大肥讲英文啊，咁啊亦都会喺嗰日播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到时咧就多啲睇，同埋除咗订阅之外 ，search 俾大家。另外仲有一样嘢 share 俾大家，系对唔住，噏错。咁第二样嘢就系最紧要睇埋广告，因为广告收入对我哋真系好重要，好过我众筹收月费。多谢大家，拜拜。